武则天14岁就入宫做唐太宗的才人。大家想不想知道什么叫才人呢？才人就不是代表他有才，才人就是后宫编制里面的其中一种服侍皇帝的女人。做皇帝真的很爽的，后宫佳丽3000人，是吧？其实可能不止都未定，他有分编制的，有阶级之分的。第一位就是皇后，就得一个人而已，她是总领后宫。跟住有所谓四妃，四妃就是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叫做一品夫人。跟住落嚟就是九品，九品就是超仪、超容、超媛、修仪、修容、修媛同埋充仪、充容、充媛，就各一人，总共有九位。这个是二品，跟住落嚟有婕妤九人，就三品。婕妤之下有所谓美人，又是九个，这个呢就是四品。跟住就到才人，有九人，这个是五品。即是说呢，武则天做才人，她是五品啫，在这个后宫的编制里面。当然前面还有几十个女人是经常可以接触到个皇帝的，即是他和皇帝如果要有亲密的关系呢，个机会就真的不是太多，因为他的责任即是负责皇帝即是吃饭啊，或者他冲凉睡觉帮他换衣服啊，负责宴寝服御之事，和皇帝要有亲密的关系，前面还比刚才我们讲过一堆、四妃九品、和婕妤美人几十个人压住。但是武则天由太宗的才人一变变而成为高宗，即是太宗的仔的超儿，再变而变成高宗的皇后，到最后做埋皇帝。在武则天做才人的时候，有一次唐太宗有一匹马叫做狮子冲，这一匹是好马，但是呢性格刚烈，好难驯服，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都没办法驯服这匹烈马。有一次武媚娘站在这个唐太宗的侧跟，看到他跟群臣讨论怎样去制服这匹烈马，他就忽然间冲口而出，讲了以下这一段说话：妾能制之，言须三物，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锤锤其手，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哇，犀利啦！嗱，呢段都唔使点解，大家都明啦。我要驯服呢一匹马，好容易嘅啫。你俾三样嘢我啦，一条铁鞭，啊，一个铁锤，另外咧就一把匕首。条铁鞭咧就攞嚟鞭只马，如果佢不服咧，唔驯服咧，就用个铁锤嚟锤佢个头，搞到个头破血流都不服。就拿把匕首斷其喉，都夠毒了吧？喂，一匹烈馬，一匹好馬，這樣馴服法，你都咪話唔得人驚。當時太宗就即刻眼前一亮，咦，這個咁漂亮的才人，哇，點解會諗到呢啲辦法嚟馴服呢一匹烈馬呢？所以就有一段時間都即係可以寵幸下呢一位才人。不過過了冇幾耐，才人又失寵了。不過從呢個故事咧，你就可以看到武則天佢真係用佢個馴馬嘅呢種惡毒嘅手法，開嚟馴服啲群臣。御馬得，御人一樣得。我嚟講武則天嘅一生，一定唔可以忽略咗一段愛情故事，好重要嘅，就係佢同呢個唐高宗，即係太子李治。那一段感情怎样开始的呢？在贞观20年，即是公元646年，武才人得过23岁，有一次他在宫中就邂逅太子李治，两人一见钟情。3年之后，在贞观23年，唐太宗病重，那一次李治又和武媚娘重逢，於是兩個人就暗通款曲，私定終身。 同年嘅六月，唐太宗驾崩，皇太子李治即位，视为唐高宗。喺呢一年，所有太宗嘅妃嫔都要送去锦叶寺削发为尼，武才人一样唔可以例外。佢以为从此就要孝经念佛，青灯伴一生。但系命运好多时系令你意想不到嘅。在第二年太宗的忌日，唐高宗去锦叶寺上香，俾佢见翻武才人呢一对有情人。在呢个时间抱头痛哭，根据史书的记载就话：武士泣，上亦泣，即系武才人见到皇帝喊，呢个皇帝又喊。嗱，呢件事咧就俾皇皇后知道咗。他知道高宗非常之思念武媚娘，但是他又不以为伍，而且还暗中要武媚娘束发，留翻长啲头发，准备还俗返翻皇宫。但是高宗始终都有啲罩忌，因为武媚娘毕竟都是他老豆唐太宗的妃嫔，唔通真系父死子继接收埋即系老豆嘅基妾咩？但是王皇后就帮他促成。为什么王皇后要这样做呢？原来当时唐高宗是极之宠幸一位萧淑妃，王皇后就想利用这个武媚娘去离间高宗和这个萧淑妃的感情，利用武媚娘来打击萧淑妃，于是就给武媚娘有一个机会重返宫中。他这次回皇宫，不但只改变他一个人的命运，还改变了整个唐朝的命运。武超儿生了个仔之后就另有盘算，他的目标就是皇后宝座。在他31岁那年，即是公元的654年，他生了个女，王皇后来探他母女。在王皇后离开之后，他就心生一计，呢条系毒计，就系自己亲手碾死个女，跟住嫁祸俾呢个王皇后。唐高宗就信以为真，于是就要废呢个王皇后，但系俾啲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反对，于是就作罢。喺第二年，唐高宗要立呢个武超儿做皇后，呢啲顾命大臣极力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开国的重臣李世直就独排众议，他认为废立皇后是高宗自己的家事，根本就不需要理会其他人怎么说。原来李世直和长孙无忌等人一直都有嫌隙，根本就不妥，借这个机会也都去给点颜色长孙无忌看。由于这两派大臣的斗争，就造就了武超儿可以成为皇后。高宗在公元的655年就立这个武超儿做皇后。同年的12月，王皇后萧淑妃被杀，一场后宫的权力斗争终于就画上句号。当然好戏就在后头。讲回王皇后，在她临死之前很多怨愤，他讲了几句说话。这几句说话在这个《新唐书》的《王皇后传》里面是有记载的，就是说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后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后以报。我第日死了要做猫，武氏就做老鼠，猫捉老鼠我要报仇，碾瓜他。那种怨愤可想而见。唉，其实没有永远的敌人，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大家想回转头，王皇后初初引狼入室，就是为了要对付萧淑妃。好了，萧淑妃都未除，就被武超儿坐大，跟着又跟萧淑妃就联手对付武超儿。到最后，萧淑妃和王皇后都要死在武超儿的手里面。政治就是这么残酷。歷史上面有關專制帝王嗰個權力鬥爭，包括個後宮嘅女人嘅鬥爭，都一樣係咁殘酷。 同王安石同時代，真係有好多猛人。我哋讀書都讀過噶啦，歐陽修啊，三蘇啊，三蘇即係蘇洵、蘇適、蘇澈父子，係嘛？仲有司馬光，一個史學家，亦都係政治家。歐陽修、蘇氏父子又文學家，王安石處一個咁嘅時代，佢亦都係一個政治家、戰略家，亦都係一個文學家。所謂唐宋八大家，淨係北宋喺神宗呢個時代就已經出咗幾個，但係呢幾個人嘅關係咧又好奇妙嘅，奇妙在王安石亦都有文才，佢真係一個文學家，但係佢搞政治係嘛？佢係丞相，佢係變法嘅政治改革家。於是同歐陽修、同蘇洵、蘇東坡嘅關係就好特別。所謂特別也者，曾經交惡，又後來相逢，一笑泯恩仇。嗱，呢啲都突顯咗王安石呢個人咧。他變法的時候就堅持那種一往無前的精神，但是當他退了下來的時候，舊陣時那些反對他的人他都可以做朋友，可見他那種心胸是相對比較廣闊，而且他沒什麼機心。講了兩個小故事，大家就知道王安石究竟在我剛才講他這些同時代猛人心目中究竟有什麼地位呢？這裡有一段這樣的記載，歐公在漢縣時常犯客，客去讀老蘇稍留，為公曰：昔座有愁首喪面者何人？公曰：介甫也，民行之士，子不民之父。舜曰：以某觀之，此人義士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為欺惑。內漢何為與之有苦？嗱，呢一段咁嘅記載咧，就係講歐陽修喺漢縣做翰林嘅時候，即係做文學侍從官啊，即係嗰啲御用文人嘅時候，咁啊有一次咧就宴客。客去讀老蘇稍留，老蘇就係蘇東坡個父親蘇洵。咁呢個蘇洵咧就問歐陽修，佢話：喂，頭先啊，昔座有愁首喪面者何人？正話有個樣衰衰嘅，好似囚犯咁嘅頭，嗰塊面咧望之即係啊，即係喪面者，即係話你知幾肉酸啦嗰個樣係嘛？即係成個鬼咁嘅樣啊！公曰：介甫也。哦，呢個係王介甫啊，有啲學問嘅。啊，你未聽過佢咩？子不民之父。啊，老蘇就話：以某觀之，我睇呢條友啊，第日一定係義士必亂天下，第日一定會亂天下嘅。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為欺惑。如果一旦啊，俾佢得志喺朝廷做做大官嘅时候，就算好聪明嘅皇帝，都会俾佢欺骗同埋迷惑。内汉何为与之有苦？点解你啊，欧阳修会同佢行埋噶？呢个人好有问题喎。嗱，呢个咧就系苏洵、苏东坡嘅父亲。對王安石的評價，咁但係蘇東坡同王安石嘅關係又點咧？蘇東坡嘅父親啊，老蘇蘇洵對王安石就真係冇乜好評噶啦。至於蘇東坡，亦都恃才傲物，同王安石嘅關係咧，亦都唔係太好嘅。試過有人題詩喺相國自壁，蘇東坡將呢首詩就改成即係。批評或者臭罵呢個王安石，當然靠嘅就係佢嘅文才。但係呢兩位即係所謂唐宋八大家之一嘅蘇東坡同埋王安石咧， 亦都有相逢泯恩仇的时候。在这个苏东坡即是黄州迁去豫州渡过金陵的时候，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六十几岁罢了相了。那他们即是见面的时候呢，就跟以前那种见面呢就有很大的分别。旧阵时要辩论政事，即是几乎是喊打喊杀，拗到面红耳热。苏东坡亦都看不起王安石，王安石对苏东坡都冇乜好感，但是今次即系喺个金陵，即系个州次见面，即系喺个船度大家碰头嘅时候，苏轼就同王安石咁讲：惜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公，嗱，今时今日我着得咁随便，不冠而迎泣呢个王安石。而王安石就答佢：礼为我辈切哉！唉，我哋即系唔使咁拘礼嘅咁啊。咁啊，呢个苏东坡咧都仲要润佢一润。佢话惜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色不着。咁其实呢啲咧就真系有啲酸味。但系王安石无语啊，即系唔讲嘢，又唔答佢。然后两个咧相招游掌山，大家去即係遊呢個掌山，行下山好過啦。嗱，呢啲亦都睇到，即係話喺北宋時代，即係好似蘇東坡、王安石呢啲咁嘅人，係嘛？佢唔係嗰種要人頭落地嘅政敵嚟嘅，係嘛？當呢個王安石退休嘅時候，佢可以同佢嘅政敵，譬如呂慧卿啊、王安石同呢個司馬光啊，即係大家都可以修好嘅。甚至乎可以相忘于旧仇。王安石做丞相，例行新政要变法，但是反对他的人都不少。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就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批判，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王安石的国事观。这个是是是非的事，即是说那个国家大事的正确方向。那个标准是谁定呢？就是王安石这一位大丞相一个人定的。所以国之有事，众之所恶也。你的所谓国事，其实大众都反对你的。所以司马光就跟宋神宗说，独安石、韩江、吕慧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也？全世界都话佢唔啱噶啦，系得韩江、吕慧卿同王安石三个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唔通啊，陛下你就同佢三个人一齐嚟为天下也？天下治港，唔通就真系你四个人可以管治晒咩？嗱，呢个就司马光对王安石嗰个国事观嘅批判。王安石同司马光都好多恩怨嘅。有一次，个皇帝要重用司马光。王安石极力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司马光是议论的宗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说啲意见者的领袖。王安石这样说，他说若朝廷人人议论相搞，即自道何由醒。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協於合一，即天下事無可為。咁啊，上曰要令議論相搞，即不可。上遂不用光。嗱，呢段説話嘅意思就好清楚啦。原來王安石對於嗰啲反對新法、反對變法嘅人咧，就視為異端。呢啲議論相搞就令到個管治有困難。議論相搞係咩意思呢？即係嗰啲意見搞咧就係搞和搅和，即係互即係 議論相搞，互相牽制，即係你有唔同嘅意見就可以互相牽制。用我哋而家現代嘅觀念咧，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喺北宋時代都有呢種睇法，但係王安石力排眾議，一定要同心同德，協於合一。嗱呢啲咧，大家都唔會覺得即係好出奇，因為我哋都好似似曾相識。我對呢啲説話喺董建華嗰陣時嘅施政報告啊，最近曾蔭權講嗰啲嘢啊。我哋要和諧嘅社會嚇，唔好即係內耗，係嘛？大家要團結，咁咪即係要同心同德，係嘛？協於合一，係嘛？要和諧，要統一思想，咁個社會冇噪音，安定繁榮就係第一，係嘛？所以得個兩萬零人遊行，即係不得人心。諗唔到今時今日，即係呢一種咁嘅所謂議論相搞。會影響嗰個安定繁榮，即係呢啲咁嘅睇法咧。原來喺北宋時代，王安石為咗變法要打擊異己，就反對議論相搞，即係反對呢個所謂唔同嘅意見互相制衡。喺武則天臨朝稱制、垂簾聽政嘅武太后時代，佢竟然諗咗一套告密制度，鼓勵告密。因為李敬業謀反，所以武則天就喺度諗，點解喺呢個咁嘅成平嘅時期、咁安定繁榮嘅時候，都有人想謀反呢？於是佢就鼓勵告密，睇下有咩人對佢唔滿意。嗱，呢個鼓勵告密咧，就係外地嚟嘅人嚟到京師告密，包食、包住、包埋交通工具，而且咧仲有銀兩送。如果你的告密內容不實，又言者無罪，不會將你治罪。但是如果你告密的內容得到太后賞識，你就可以升官發財。當時不論是山野樵夫或者凡夫走卒，你都可以來告密，去到京師還要授以五品官的待遇，所有的官員又不得攔阻。於是就人人告密，告密成風。有些人因為告密而發了財的，但是亦都很多人因為被人告密搞到株連其他的親人，很多冤假錯案。武則天定這些告密制度，無非就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但是亦都為後世的統治者樹立了一些壞榜樣。明朝的皇帝就學到十足，滿清亦都不例外。到了中國的五六十年代，我想現在那些年紀大的七八十歲的長者，他想起這個五十年代的大明大放恩怨古惑，到現在都仍然創痛猶深。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就真是人人告密，仔告老豆，學生告老師，跟住就仔鬥老豆，學生鬥老師。台灣嘅五六十年代威權統治嘅時候都係嘅，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呢啲標語周圍都掛喺度。知匪不報就等同負匪。喂，呢啲喺二十世紀，原來嗰種極權統治係學千幾年前武則天嗰個鼓勵告密，搞到人與人之間根本就冇咗信任，人與人之間又充滿猜忌，真係多得武則天呢種鼓勵告密唔少。鼓勵告密，搜集情報，咁啊，梗係要有啲工具啦。嗱，當時有一位叫余家寶嘅人，為咗迎合太后嘅心意咧，將心讀運，設計了一個銅櫃。這個銅櫃分成四格，青紅白黑四種顏色。冬就叫做延恩，延恩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歌頌朝廷的德政，那你可以寫一些東西就放在這個櫃裡面。藍叫做召間，就是說對朝廷或者朝廷的官員有什麼意見、有什麼批評的，你就可以寫信告密， 擺喺呢個招奸呢個櫃，睇下你唔妥邊個，你想篤邊個背脊，咁你就擺呢個櫃啦。西咧就係叫做申冤，有冇人蝦過你啊？有冇俾邊啲官員欺負過你啊？你有咩冤情啊？擺喺呢個櫃入邊。北就係通緣，天文玄學、軍事機密都可以利用呢一個咁嘅櫃咧，話俾朝廷聽，話俾太后聽。嗱，有咗呢個銅櫃，咁啊搜集咗好多告密嘅資料，好多情報，跟住就要拉人封艇。要將嗰啲被告嘅人拉嚟審問，叫佢招供，於是就有酷吏，有酷吏就有酷刑，嗰啲酷刑真係令到你魂飛魄散。就咁噏幾個聽下，你就知道幾咁得人驚。嗱，叫你喘不得，唞唔到氣啊！嗰個刑具係令到你喘不得啊，求即死。那個刑具是會令到你要求即刻死，都不想受這個酷刑，又或者求破家，我寧願破家，你不要對我施以這些刑具。所以史書的記載就是雲膽飛越，無不自無矣，個個都雲飛魄散，沒有一個不去自己誣告自己，自己安自己一些罪名，就是求你不要施酷刑。呢一個咁嘅社會係一個咩社會呢？就係一個人人自危嘅社會。但係由於人人自危，嗰個統治者就可以鞏固佢嘅權力。喺公元688年，武則天65歲嗰年，其實佢已經臨朝稱制，垂簾聽政，整個國家大權就係掌握喺呢位武太后嘅手裏邊。但係佢要更上一層樓。要做皇帝，但是在一个男权社会，你要以阴处阳位，真的要很大突破。其实最重要的突破就是你可以天命要你做皇帝，那么就没有人可以违抗。要制造天命，制造天意。于是他的侄哥武承志就伪造了一块碎石，这块碎石上面刻有8个字：圣武临人，永昌帝业。在落水那裡找到這一塊石頭，於是武則天就說這一塊石頭是寶圖，跟著就說天授聖圖，將寶圖改成聖圖，而將自己的尊號就改成聖武神王。聖武臨人，永昌帝業，這8個字很清楚，一個聖武降臨在人間，然後將呢個帝業咧，可以永遠昌盛嘅，唔係話自己做皇帝，但至少呢位聖母可以令到做皇帝嘅事業不斷昌盛，咁同做皇帝都冇乜分別咧。嗱，呢個就係第一步。武則天處心積慮要做皇帝，天授聖圖就係天意，但係淨係天意都好似略嫌單薄，因為天授聖圖只係一嚿石頭啫，跟住。就在佛經裏面找了一個女王的故事，在大雲經裏面有女身稱王的故事，原來女人都一樣可以做皇帝的，所以那些馬屁僧人、薛懷義等人就幫他寫了一篇叫做《大雲經疏》，就為武則天做皇帝就製造這個所謂佛旨，又有天意又有佛的旨意，差些什麼呢？跟住就係民意。喺公元690年，即係武太后67歲嗰年嘅農曆9月初，一位芝麻綠豆嘅六品小官侍御史傅猷毅，竟然率領900多個關中嘅百姓去到洛陽宮請願。請咩願呢？請求武太后做皇帝，而且仲要將國號由唐改為周。試問如果沒有武太后的授意，一個這樣的芝麻綠豆小官又怎會膽大妄為到這個程度呢？武太后就沒有答應他們的請願，但是就升了這個傅猷毅的官，由一個六品芝麻綠豆小官就升成5品的級侍中， 傅有毅可以升官，这个信息非常之清楚，其他人就闻到浸除，于是就纷纷劝进，文武百官、皇室宗亲、僧人、道士，甚至啲老百姓、士农工商，大家都喺度搞劝进活动，希望咧呢个武太后做皇帝。最大规模嗰次，竟然有60,000+去洛阳宫请愿，请求武太后当仁不让，因为天命不可违，天意要佢做皇帝，又有天意，又有佛旨，而家又有民意，唉，真系救天下苍生，舍我其谁？呢、这个皇帝唔做都唔得啦。于是喺同年嘅农历9月初9，武太后就喺洛阳宫嘅侧天楼称帝，系星辰皇帝，改元天寿。唐睿宗就由皇帝就变成王储，跟住咧。仲要改姓武，由李旦就变成武旦。千几年前，武则天已经懂得制造舆论，为自己做皇帝找这个所谓应受性和合法性，除了天意佛旨，仲要有民意。今时今日一样有制造舆论、制造民意，政府又做，政客又做，是吧？但是想不到千几年前在这些帝王时代或者以后那些专制帝王都有这些所谓劝进活动，唉，你真的要当仁不让啊，救天下苍生，舍你其谁呢？你不出来做皇帝，真是内苍生何，私人不出，内苍生何。想不到今时今日21世纪一样有些劝进的活动。7月10日就是特首普选了。仲有嗰個零兩個月，喂，邊個係真命天子？就好似呼之欲出，但係呢位真命天子到而家都冇話出嚟選，咁究竟點辦呢？於是就有人勸進。嗱，先唔講曾蔭權做特首嗰個勸進活動幾咁難睇，唐玄宗喺晚年就縱情聲色，對外咧就一樣年年征戰。在天保8年，即是公元的749年，唐玄宗65岁那年，攻打这个吐蕃，吐蕃即是今天的西藏，丧尸数万。天保10年，即是751年，唐玄宗67岁那年，唐军就征这个南诏，即是今天的云南，结果80,000将士就死了60,000。同年又攻呢個薛丹，60,000大軍全軍覆沒。嗱，呢個時候佢最重用嘅大臣就係楊國忠，楊國忠就係楊貴妃嘅重祖兄，即係話堂兄，因為寵愛楊貴妃，於是就重用楊貴妃嘅堂兄楊國忠。楊國忠係一個壞人，對唐玄宗。就只有幫倒忙，大軍年年征戰，吃的都是敗仗，但是楊國忠竟然將敗仗說成是勝仗，還要聚戰功。有個這樣的楊國忠，唐玄宗就焉有不敗之理呢？但是對於楊國忠這些這樣的所謂這些這樣的大臣，報喜不報憂的大臣，只是懂得放狗屁、拍馬屁的大臣，唐玄宗不但重用，而且是信添啊！所以根據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的記載，就在天保13年，唐玄宗就話：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付服何憂？唉，我都年紀大了，朝中大事就交俾個丞相，邊事即係邊疆嘅事，即係戰事、軍事就交俾朱將軍。我仲有咩可以憂啊？唉，你就冇得憂啫。年年征戰，啲人民就真係痛苦呻吟。不但止痛苦呻吟，好多人，好多嗰啲壯丁，俾個即係朝廷徵召咗去打仗，有去就冇還。 所以我哋跟住要講嘅就係李華嘅《吊古戰長文》真係悲壯，其實講嘅就係唐玄宗嗰種年年征戰，結果搞到生靈塗炭。天寶十年，征南诏失敗，80,000將士死咗60,000，但係楊國忠要方報軍情，不但只係咁啊，仲要繼續攻打南诏。但係喺邊度揾咁多兵呢？唯有就夾硬去募兵，喺河南洛陽募兵，但係冇人應募，冇人應募就唯有夾硬嚟強制式去拉褲。《吊古戰長文》嘅作者李華當時喺河南做官，見到即係民眾哭聲震野呢種咁嘅場面，非常之感慨。後來去到北方嘅古戰場，經過呢個古戰場，諗起呢個戰爭嗰種危害，於是就寫成呢個《吊古戰長文》。大家睇下熒光幕其中呢一段，我覺得係非常之感人嘅。蒼蒼征文，誰無父母？啼葵捧腹，為其不受。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因，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之。李華嘅《吊古戰長文》呢一段，其實就對個朝廷嘅控訴，點解要不斷去打仗，而且好多時係唔應該打嘅仗，你都去打，搞到生靈塗炭。邊個冇父母？邊個冇兄弟？邊個冇夫婦？一打仗，父母就可能冇咗啲仔，兄弟就可能冇咗啲昆蟲，夫婦可能個丈夫去征戰，有去就冇還。呢啲去打仗嘅人嘅存沒，其存其沒，家莫聞之，屋企都唔知佢生死。呢一段《吊古戰長文》嘅，即係其中呢一段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將佢翻譯成為英文，又揾一個楊國忠因為有個堂妹楊貴妃，所以可以位極人臣，把持朝政。而唐玄宗又對佢充分信任，但係殺出個安禄山，楊國忠嘅地位就不保。安禄山係一個能言善辯、口舌辯給嘅人，而且好識得討呢個唐玄宗嘅歡心。安禄山是一个大肥佬，个肚特别大。 有時佢入朝要叫見個皇帝嘅時候，途中咧要換馬嘅，如果唔係就砸死只馬噶啦。有一次唐玄宗就話問佢，指住佢嘅肚，喂，咁大個肚，肚裏邊裝啲咩咧？佢就話俾個皇帝聽，我肚裏邊裝嘅就係對陛下嘅一片忠心，馬屁不穿。任何一個當權者都喜歡人拍馬屁的，大家看看最近副主席來香港那班馬屁精那些嘴臉你就知道了。還有一段記載很有趣的，陸山見太子不拜，左右曰為何不拜，陸山曰臣番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陆山曰：臣愚，婢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甘当万死。呢段记载其实都好浅白嘅，即系要解亦都好容易，不过都几得意。安禄山口舌辩给，用而家嘅话嚟讲啊，识得扮嘢添。见到个太子不拜，啲左右就话：点解你唔拜啊？咁哦。太子咩官嚟噶？我唔知道太子咩官喎。咁於是皇帝話俾佢聽，太子係儲君嚟嘅，我百年之後就要傳位俾佢噶啦。咁哦，安禄山就恍然大悟，唉，我真係蠢啊！我淨係只知有陛下嘅啫，喺我心目中原來仲有一個太子噶，我真係唔知喎，真係抵死啦！咁臣罪該萬死。喂，咁樣嘅逢迎拍拖。咁樣嘅阿谀奉承，而且仲係有實力嘅，又有兵權嘅。試問楊國忠點會不視安禄山為心腹大患呢？喺安禄山作反嘅前一年，即係天寶十三年，公元嘅754年，唐玄宗已經係垂老之年，70多歲。楊國忠一直以來都當安禄山是死敵，他亦都察覺到他呢一位死敵是會作反的，於是就提早通水提醒呢個唐玄宗。可惜唐玄宗就唔聽。根據《資治通鑑·唐紀》的記載，大家睇下熒光幕呢一段文字。是時楊國忠言陸山必反，且曰陛下是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陸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作至此，為國忠所疾，臣使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亦親信陸山，國忠之言不能入耳，太子亦知陸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安陸山造反，不但指楊國忠睇得到，連個太子都睇得到，但係個皇帝就唔信佢哋兩個人。安陸山話自己本來係胡人，得到陛下你嘅寵愛同埋拔擢，先至有今日。而家俾楊國忠所嫉妒，睇白都遲早都會俾佢即係害死嘅啦。啊！皇帝聽到佢咁樣講，喊苦喊忽，原來呢個肥佬真係能哭善笑嘅。在個皇帝面前喊苦喊忽，話自己必死無疑，因為楊國忠會殺佢嘅。個皇帝就同情佢，可憐佢，仲賞賜巨萬添。結果喺第二年，天寶十四年，安禄山就聯同史思明造反，史稱安史之亂。伍子胥是春秋的名将，他和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一起辅助 這個吳王阖庐打江山，結果他的下場就是被吳王夫差刺他自殺。歷代的君王很多都喜歡殺忠臣，那些開國皇帝有很多又是要殺忠臣來鞏固他那個皇帝的權位，但是很多所謂亡國之君那些敗家皇帝一樣是殺忠臣。開國皇帝殺忠臣就是因為怕功高震主，但是你敗亡的皇帝亡國之君敗家皇帝殺忠臣就是因為這樣而導致他敗亡。歷代很多所謂亡國之君都犯同樣的毛病。伍子胥被這個吳王夫差刺死，他是心不甘情不願滿懷悲憤。根據史記的伍子胥列傳的記載，伍子胥臨死之前那一段遺言真是任何一個做皇帝的人看了都應該心懷警惕。為什麼一個忠臣到最後竟然這麼悲憤，而且還是對個皇帝對這個君王充滿詛咒的？這段原文就是這樣說的：伍子胥仰天嘆曰，車夫，蠶臣彼為亂矣，王乃反諸我，我令若父吧。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使爭之於先王，既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故不敢忘也。然今若聽愚臣言以殺長者。這段文字點解呢？即係話伍子胥被呢個吳王夫差刺死，喺死之前嘅一段遺言，佢好悲憤，又好為自己感到不值。佢話搞亂個國家係呢個蠶臣白皮，但係大王你調轉頭竟然嚟殺我。我曾經令到呢個先王稱霸，喺你仲未立做王嘅時候，我冒死都要爭取立你做王。立咗你做王之後，你話要同個國家分啲嚟，將個國家分啲嚟俾我，我都唔夠膽奢望。但係今時今日，你竟然聽嗰啲蠶臣，聽嗰啲阿谀奉承你嘅大臣嘅説話，你殺咗我呢一個長者。嗱，跟住嗰段咧，就充分反映呢個伍子胥由一個忠臣就變成一個對個大王痛，即係痛恨嘅一個怨臣。呢段説話點講咧？乃告其舍人曰：必恕吾務上以子，令可以為戲，而缺吾眼，懸吾東門之上，以觀月寇之入滅吾也，乃至驚死。伍子胥對於吳王夫差要刺死，佢係憤憤不平，充滿委屈嘅。頭先我哋介紹嗰段説話，其實佢就將佢委屈之情去傾吐，跟住呢一段其實就對個大王充滿詛咒之意。佢吩咐佢嘅家人、佢嘅家臣，一定要喺佢個墓上邊種一啲子樹以為器，愛嚟做器皿，即係愛嚟做棺材。將來愛嚟裝咩人呢？梗係裝呢個吳王夫差啦。仲要將佢嘅眼珠挖咗出嚟，懸掛喺呢個東門之上，等到有朝一日，所謂月寇滅吳嘅時候，佢可以親眼睇得到。換言之，他就預言他被這個吳王夫差刺死之後不久，越王勾踐就會討伐吳國，而且滅了這個吳國。伍子胥這一段遺言果然就一語成諷，沒幾耐越王勾踐就滅了這個吳國，然後輪到吳王夫差自殺而死。 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恩怨情仇的故事都可以说是家传户晓，但是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他贪得无厌又不自量力。其实在当时齐国、鲁国、晋国、越国之间，吴是比较强的，他是有称霸的条件，但是在列国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导致最后竟然是最弱的越国可以消灭最强的吴国。这些我想都是吴王夫差始料不及的地方。当然后世的史家去评价这个吴王夫差的功过的时候，很多时就针对一个观点，就认为他称霸。他这个称霸呢是不自量力地称霸，加上有个越王勾践被他打败之后生聚教训，自切复国，而令到吴王夫差在即沉醉在称霸的迷梦之中，越王勾践可以有机可乘，到最后就梗系好折堕啦。在公元前的473年，即是距离现在差不多2500年前，在夫差23年10月，吴王率群臣遁去，昼辞夜走3日3夕，达于秦俞行山，空中愁忧，目视茫茫，行步猖狂，腹须口饥，故得生道而食之，伏地而饮水。这一段记载是在《吴越春秋》的《夫差内传》，就是讲这个夫差败退的时候，率领群臣即是逃难，即是这个逃难的过程呢都相当之是悲凉的，要昼辞夜走，日头呢就匿埋，夜晚黑先至去逃难，3日3夕，空中愁忧，目视茫茫，行步猖狂。嗱，呢十即系呢十个八个字咧，12个字都唔使点解噶啦，系嘛？可见嗰种痛苦法，要顾得生道而食之，伏地而饮水。曾经疲危一世、目空一切嘅一个吴王夫差，要搞到伏地而饮水。到了23年的11月，即是公元前的473年，越拜吴，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逾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而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虽之言，自令含耻，遂自敬史。这一段是出自史记的吴太白世家，就是讲在公元前473年的11月，这个吴王夫差已经是败了，即是越王勾践已经即是说灭吴，但是越王勾践不杀这个夫差，要迁他于甬东，但是吴王就说我老了，我不能再事君王，而且后悔不听这个伍子胥之言，先就搞到今时今日沦落到这个这样的境地，到最后就自杀而死。越王勾践当初被吴王夫差所败的时候，都还懂得生聚教训，卧薪尝胆，于是有复国的一日。但是这位曾经平易危一世、目空一切的吴王夫差，到他败的时候就只有自杀一途。所以优劣立判，曾经可以称霸的吴王夫差，到最后就沦落到这样的收场。齐襄王和君皇后的一个爱情故事，带出了一个复国的故事。除了带出了一个复国的故事，还是这位传奇女子治国的故事。根据史记的记载，有咁样一段，佢话齐襄王君子建立，建年少，国事皆决于君皇后。齐襄王在位十几年， 死咗，佢个仔田健就继位做齐王，但系田健年少，国事就皆决于君皇后。嗱，呢个就系君皇后正式执掌政权嘅时候，但系执掌政权嘅时间亦都唔系好长。但執掌政權嗰段時間係戰國嘅後期啊！除咗所謂六國之外，秦咧係一個強秦。咁然後齊同秦咧就一個喺東，就一個喺西。秦王就採取遠交近攻嘅策略，所以齊國咧就可以得保太平無事。但係近秦國嗰啲，就先后都被秦国所灭。根据《史记》田敬仲袁世家的记载，他说此君王后言事秦瑾与诸侯信，齐翼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二年不受兵。史记这段记载就说，君皇后执掌政权的时候，即是开始的时候，君皇后是很贤明的。她贤明的地方见诸她事秦瑾，即是说对待这个强秦她是很谨慎的。跟住呢，就与诸侯信和其他各国的关系，即秦以外其他各国，燕啊、赵啊、韩啊、魏啊，这些个关系呢，就是信，就讲即系所谓讲个信字啊，讲呢个和平，讲互信结盟。而齐翼东边海上，齐系处于东边，秦就喺西边，系嘛？即系今天嘅陕西西安。呢、这个齐咧就喺山东，一个东一个西都喺边陲嘅，距离非常之远。秦就日夜攻三晋。燕赵呢几个国家就自己咧，即系自救于不亡，即系大家都要抗拒呢个秦国嘅侵略或者袭击，系嘛？要自救于秦。但系齐国喺东边好远，加上呢个所谓远交近攻，所以佢四十几年啊，呢个齐王建都冇兵祸，系嘛？但系四十几年冇兵祸，就不代表你永远都太平无事的。因为当这个强秦消灭了其他几个国家之后，最后他就要搞你齐国的了，是不是？君皇后在秦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个贤明之人。在范雎的时代，他曾经要考验一下这位君皇后，所以派个秦师来为难下呢个君皇后，派个秦师嚟点样为难呢个君皇后咧？就带咗个玉连环啊，要佢解呢个玉连环啊。根据《战国策·齐策》嘅记载咧，大家睇荧光幕呢段文字，常使侍者为君皇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否？君皇后已是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皇后引随随破之，借秦师曰：瑾以解也。嗱，呢个秦派人去考验下呢位君皇后，因为知道佢所谓贤明，咁啊，点样去考验佢咧？就送咗个玉连环俾佢，然后叫佢解啊，即系连环连埋一齐嘅，将佢解开佢。点解咧？齐多智而解此还否？喂，你咁多智，咁聪明，咁叻，你可唔可以解呢一个玉连环呢？君皇后俾啲群臣睇下，喂，边个识解啊？结果冇人解得到呢一个玉连环。君皇后就用个锤，将呢个玉连环锤烂佢，锤碎佢，剥碎咗个玉连环，跟住就同个秦师讲：而家我解咗个玉连环啦。由此可见，即系呢位君皇后嗰个聪明才智，特别系佢嗰个急字、那个反应，系咪？即系呢个用呢个方法嚟解呢个玉连环， 係你諗極都諗唔到嘅，大家都係啊、那個環扣住，咁你點解咧？駁爛佢咪解咗佢咯，係嘛？即係呢一個喺外交上邊不卑不亢，又冇示弱，但係亦都唔會話好驕傲，係嘛？咁所以從呢個所謂解玉連環，你就睇到君皇后的確係一位相當聰明嘅女子，但君皇后死咗之後，齊王建就非常之不堪，呢個真係一個典型嘅敗家仔。君皇后死咗之後，佢個族人有個又係姓侯嘅，叫做侯姓，就做呢個君，做呢個齊王嘅相。點知呢個係奸臣，係嘛？呢個奸臣淨係識得貪污，淨係識得接受秦國嘅賄賂，係嘛？於是秦國就好容易將呢個齊國消滅，係嘛？用少少即係少少計謀，使下啲錢啊，賄賂下呢一位相國啊，咁就已經搞掂咗呢個齊國。齊王建就係齊國最後一位呢個君王啊，咁就因為君皇后死咗，呢個齊王建同嗰個奸臣啊兩個人將呢個國家咧。是亡了。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虽然是一位无赖无所事事，但是他都有些亲戚可以依靠一下，后来又做了泗水亭长，又有些朋友可以照顾一下他。但是朱元璋十几岁的时候基本上是家散人亡，是屋企的死症种，他的身世都可以说十分凄凉。他的大家姐、二家姐一早就病死，他父亲朱五四、母亲陈二娘、大哥朱重四亦都是一场瘟疫病死。他自己的名字叫朱重八，在那个时代在蒙古人高压统治底下，没有职务的人是不可以有名字的，所以多数就用数目字来做名，一是就用自己的排行来做名，一是就将他父亲母亲的年龄加埋来做名，譬如个老豆24岁，老母22岁，加埋46，于是就叫做朱四六，即是一个这么卑微的家庭出身，父母大哥在一场瘟疫死了，他同他的兄弟为了要葬他老豆，不但只是没有殓葬的钱，墓地又没有，棺材又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个邻居帮忙给块地他葬他老豆，又遇到一场大风雨，他两兄弟避雨的时候，啲山泥就將佢父親嘅屍體掩蓋咗，天葬。朱元璋做咗皇帝嘅時候，對呢件事都仍然係耿耿於懷，非常之傷心。大姐、二姐一早病死，父母大哥喺一場瘟疫裏面死，仲有兩個兄弟，二哥朱重六同埋佢三哥，後來喺朱元璋從軍嘅時候，亦都相繼死亡。一家八口，六兄弟姊妹，死剩他一个，到最后要去和尚寺做和尚。为什么要去和尚寺？因为没得吃，去到和尚寺都一样不够吃，搞到要出去做游方僧，周围呢就去化缘乞食。一个这样出身的人，在元代风雨飘摇、天下大乱的时候，竟然可以脱颖而出，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都算得是一个异数。朱元璋对于他坎坷的身世、少年时代那种凄凉的生活，在他做了皇帝之后，在个御制皇陵碑里面都有些记载。这里有几句说话是朱元璋自己写的，听完这几句说话之后，你就知道当时他那种心态。 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欲，仰天茫茫。這個就是他遊荒四處的時候那種遭遇，何可作為，百無所長，就是靠乞食，依親自欲，仰天茫茫。如果要找親戚來投靠依靠一下，就自己侮辱自己，自取其辱，仰天茫茫。下面這幾句才精彩，運悠悠而覓父母無有，自落魄而養羊，身如蓬竹風不止，心滾滾乎沸湯。雖然身如蓬草，但是那些風又沒有紫色，那你說這樣飄來飄去怎麼辦呢？但是都不要緊，心如滾湯，即是心裡面仍然有個渴望，有個野心。即是從這個即是自述呢，你就看到他當時那種心態，雖然在很艱難的環境底下，但是他都有遠大的志向。直到他25歲那年，他投靠红军，加入这个郭子兴的红军门下，就改变了他的一生。朱元璋成为一方之雄，跟着可以称王的时候，他都尽量表现谨慎。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你就可以显示他那种谨小慎微的态度。因為江山得來不易，雖然朱元璋他以漢高祖劉邦為榜樣，要統一天下成為這個皇帝，但是他跟劉邦不同的地方，就是除了他要在群雄並起裏面稱王之外，他還要將蒙古人驅逐出中原，結束這個外族的統治，統一中國。所以他是更加謹慎。在《明史》的《太祖本紀》，朱元璋有一段夫子自道：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以恃眾。我從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角逐，每臨小敵，亦如大敵，所以能夠自勝。這段說話的意思非常之清楚，你不要以為你佔據的土地多就可以有所恥，你又不可以以為人多勢眾又有所恥。我從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角逐，每臨小敵，亦如大敵。即是說即使個敵人是小敵，我都當他大敵，所以才能夠自勝。這種態度呢，就導致他可以統一中國。普天之下莫非黃土，率土之濱莫非黃神。中國歷代的專制帝王，沒什麼邊個不是將個天下、國家、土地、臣民視為他私人的財產。既然是私人的財產，任何人就不得意圖染指。所以殺功臣很多就是因為怕功高震主威脅他的權力，但是朱元璋是歷代帝王裏面诛殺功臣最徹底的，而且是最沒有理由的。歷代的專制帝王殺功臣都可以講出個所以然來，歷史很多時候都會還他一個公道，但是朱元璋他的性格多疑暴虐，诛杀功臣比任何一个专制帝王来得更无理性。在洪武13年的胡惟庸案，丞相胡惟庸的罪名是什么呢？擅权枉法，处死。而且株连被杀的人30000多人，朱元璋还要罗织罪名，说他私通外国，私通日本和蒙古。在洪武23年，他大殺功臣，去到一個高峰。大將軍藍玉因為 骄横跋扈，朱元璋一直都睇唔过眼，揾个藉口将佢杀死。嗰、那个藉口系咩呢？藉口就系话佢企图谋反。嗱，牵连咗万几人。另外一位更加离奇，就系前丞相李善长，要喺胡惟庸案发生咗之后十年，俾个皇帝秋后算账，话佢当时知情不报，大逆不道，又杀。嗱，呢啲咁嘅大杀功臣，去到洪武31年，朱元璋就死嘅时候，所有同佢打江山嘅人都所剩无几，几乎系全部覆灭。一个咁嘅皇帝，真系所有做大臣嘅系伴君如伴虎，朝不保夕。朱元璋杀戮功臣嘅呢种残暴嘅统治，令到所有做官嘅人都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要解释咩叫朝不保夕呢？嗱，呢度有一段记载，呢段记载就咁讲嘅：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决，及务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都可算系悲凉。做官嘅动辄得咎，朝不保夕。每日朝头早入朝上朝之前，一定同个妻子诀别，即系今日上朝，唔知可唔可以翻嚟屋企见你。今日上朝就好似去一条黄泉路，如果挨晚翻唔到嚟，就系咁先。及务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如果到咗挨晚冇事啦，上完朝翻屋企啦，咁即系话又多活咗一日。今日又可以幸免，呢啲真系典型嘅朝不保夕。喺朱元璋呢种暴虐嘅统治底下，所有做官嘅人都系咁嘅心态。试问呢一个王朝要靠呢种专制统治嚟维系嗰个权力，维系皇帝嘅意志嘅，你话做臣子嘅几咁悲惨？今集嘅主角系魏忠贤。魏忠贤是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宦官把持朝政的所在多有，但是魏忠贤是最特别的一位。他虽然掌握权力只有7年的时间，但是这7年的胡作非为就足以令到明朝200多年的基业受到摧毁。在魏忠贤之后，明代的江山已经走向覆亡之路。魏忠贤在年轻时代是一位小混混，用今时今日的话就是出来行的古惑仔，而且是最没有品的古惑仔。荧光幕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大家看完之后，你会不会觉得你身边都可能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似曾相识，甚至乎大家睇下报纸嘅新闻，间唔中都见到有魏忠贤青少年嘅影子。呢一段文字其实就非常之浅白嘅，不过我都要读出嚟俾大家即系听下，然后稍微解释一下。形质锋伟，言辞伶俐，目不识丁。性多狡诈，言有胆气，日务书仆之计，家无担石而一掷百万。若其歌曲元索，弹其速曲，时时胜人。李忠少年敬商与客，迷恋清流翠袖之间，落魄无幸，伊人醉醒，不问妻子翁孙伟报，游手好闲，以穷日月。魏忠贤后生的时候都有些台型的形质锋伟，言辞伶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口舌辩给，粗俗一点讲都吹得下，但是言不及义。 講親嘅都係廢話，係嘛？或者即係啲市井嘅語言，又目不識丁，唔識字嘅，性多狡詐啊！而且個人咧性格咧係好狡猾嘅，但係有啲膽氣啊，有啲膽識，日無書袍之計，家無擔石而一擲百萬啊！呢個就真係香港而家你都見到好多呢啲咁嘅人，書袍就係一種賭博嘅遊戲啊！咁大家可以查下池海啊，呢種遊戲咧，即係呢種賭博嘅遊戲都幾複雜嘅。即係話魏忠賢咧，就終日咧就喺個賭博嘅遊戲啊嗰度去即係度計啊，日日都喺度玩呢啲咁嘅遊戲，家無擔石而一擲百萬，屋企咧家徒四壁，乜都冇嘅，但係咧可以一擲百萬，即係話好多啲病態賭徒都係咁啦，屋企冇飯食唔緊要，個銀行存款冇錢唔緊要，最緊要有錢賭，係咪？呢一句説話我諗好多人聽咗咧，都即係於我心有戚戚然啊！若其歌曲弦索，彈其速曲，事事聲人啊！其他嗰啲即係玩得嘅嘢咧，就樣樣皆通嘅。啊，速曲即係踢波啦，而家嘅係嘛？事事聲人，乜都叻過人嘅。於是李宗少年啊，即係啊喺佢鄉里之中嗰啲咁嘅少年，就個個咧就競相與合，就個個排曬隊咁就同阿魏忠賢出嚟行啊！呢個競相與合咧，即係合遊咁解，或者出嚟混啊！即係用廣東話嘅講法就出嚟行啊！又迷戀清流翠袖之間，咁即係又滾啦，嗱又賭又滾又嫖又賭啦，齊曬啦，落魄無行。嗱呢種人咧，中意出嚟行古惑啊，羣埋一班人，羣居終日，好行小惠，又中意賭錢，又中意去夜總會啊，去卡拉 OK 係嘛，去玩去野遊都唔緊要。咁佢顧家咪得啦啊！呢、這個衰公連家都不顧啊，妻子翁孫偉報不問。翁孫就即係朝就為翁，夕就為孫，即係翁孫不計，即係早晚即係有早餐食啊，冇晚餐食係嘛？咁啊，對於屋企人即係嗰個即係食啊或者衣啊，根本就不聞不問，遊手好閒，以窮日月。一個咁嘅人，竟然可以權傾朝野，可以搞亂嗰個朝廷七年，你都咪話唔厲害？但係好似魏忠賢啲咁嘅人，喺佢呢啲青少年時代呢啲所作所為，那個結局就梗係賣仔賣女賣老婆噶啦。所以魏忠賢因為無力償還賭債。搞到要賣女，搞到要逼個老婆同埋老母改嫁。人之中，如果講衰，呢位魏先生都算係人品。呢位魏忠賢先生二十左右就已經爛嫖爛賭，跟住搞到周身爛債，然後妻離子散。佢又冇去自殺喎，佢竟然走去自宮。自己阉自己，自宮就博有機會入宮做太監，咁於是爭人嗰啲錢又唔使還，一個唔覺意可能有機會即係得到即係貴人嘅賞識，咁啊可能有機會發達都未定，所以佢就自宮，但係佢都算坎坷，自宮之後一段時間都冇機會入宮做太監。在《玉鏡新談》又有一個記載魏忠賢的故事，就是講他發跡之前，即是說很落魄的時候，有一次偶然間經過一個村落，就去到一間破廟裏面就休息，咁啊挨喺嗰個即係破廟啲香案上邊，揾嗰啲破廟嗰啲小神像嚟做枕頭，咁啊瞓覺。嗱，嗰段記載咧就話：抵雞鳴張角，猶夢未中。見白蘇老人躬泣跪告曰：我此方土司之神也，因上宮過子，事立中宵，不敢為慢，為此小鬼求赦之。忠言遂起而神忽不見，尖所切像， 卻合夢中所見。嗱，呢段記載當然，如果你問我，就一定唔係事實嚟嘅。不過要為魏忠元呢位權閹啊，即係樹碑立傳，咁你都要有啲故事講下咁解嘅啫。原來魏忠元喺破廟之中發夢，就夢到有個土地公對佢必恭必敬。必恭必敬嘅原因就係因為因上公過子，所以呢位土地公要事立忠孝，不敢為慢。上公係咩意思呢？喂，佢係一位落魄無幸嘅流民嘅啫喎，係嘛？即係已經係走投無路，自公又冇得入公，喺個破廟裏邊發夢，我夢到個土地公話佢係上公。瞓醒之後望下個破廟，真係有個土地公像，而呢個土地公像就係佢發夢夢到嗰一位土地公。魏忠言要到萬曆十七年，即係公元嘅1589年，佢22歲嗰年先至正式入宮。入宮就係去呢個秉筆太監孫瞻嘅門下做庸工，做雜工，去幫個秉筆太監孫瞻個府中做雜工嘅啫，做庸工。喺入宮中入邊兜兜轉轉，呢個所謂兜兜轉轉，講緊係20多年。要到萬曆43年，魏忠賢48歲嗰年，佢先至叫真真正正，即係有機會喺個宮中裏邊做個似模似樣、唔使俾人指來指去嘅太監，就係喺東宮。这个明熙宗的生母王才人个宫中到办事，即是煮饭做厨师。这个是魏忠贤48歲的时候。那么呢就开始沾到边了，有机会接近这个明熙宗。但是他改变他一生人的命运，就是他遇到一位贵人。呢位貴人唔係孫瞻，唔係宮中嘅其他有權有勢嘅太監，而係明熙宗嘅乳母，即係奶媽赫氏。嗱，明熙宗同呢位赫氏嘅關係咧，又十分曖昧嘅。根據明朝即係話宮中嘅一啲制度咧，嗰啲王子或者太子都有乳母，但係當他們7歲的時候，乳母就要離開皇宮。但是明熙宗和這位乳母就要到他16歲的時候都仍然是和這位乳母一起在宮中的。所以歷史上雖然沒有具體的記載，但隱隱約約都暗示明熙宗和乳母赫氏有不尋常的關係。魏忠賢就因為遇到赫氏呢一位貴人，佢先至有機會接觸明熙宗呢位皇帝，先至令到佢可以扶搖直上。嗱，呢個咧，我哋稍後嘅時間就會講。但係一位自宮嘅太監，要喺個宮中度混混噩噩20多年，先至有機會發跡。真係大器晚成啊！不過呢個大器晚成係加引號，50多歲先至開始掌握朝政，但係俾魏忠賢搞呢7年就搞到威亂朝廷，然後禍國殃民。今集嘅主角係秦二世胡亥，即係秦始皇嘅仔。秦始皇統一六國，他希望萬世不絕，這個帝國可以千秋萬世，所以他是始皇帝。他的兒子繼承帝位就是秦二世，跟著當然希望三世四世萬世不絕。但是這個統一的帝國為時只得15年，秦始皇做了12年， 他的仔胡亥做了三年，秦代是速亡，有人说是暴政速亡。讲起秦始皇这个仔秦二世，我们就要讲这个史记的始皇本纪里面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就是说，秦始皇其实都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对于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寿命，全部都要求神问卜。这一段记载是这样讲的，他说燕人卢生事入海患，以鬼神事，因咒禄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300,000人北击胡，掠取河南地。史记始皇本纪的这段记载就是说，秦始皇派这个卢生入海问鬼神，测下这个秦朝的前途，结果回来告诉他，有个预言五个字叫亡秦者胡也，会令到秦代覆亡的就是胡人。这个是秦始皇的理解，于是他就派兵300,000，由这个蒙恬大将军率领向北攻击这个匈奴，掠取河套以南的地方。咁呢个有得着啦，攻城略地。但秦始皇呢个理解，后来有一个人认为佢理解错误。呢个就系东汉嘅经学家郑玄。嗱，呢一段系裴恩嘅《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已经系几百年之后嘅事啦，仲唔系事后孔明？呢段说话点讲咧？就话郑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被北胡。嗱，呢一段郑玄嗰个讲法就系话，秦始皇见到呢一个燕人卢生所奏嘅图书，话亡秦者胡也，佢唔知道呢个胡是人名，而且是胡亥，即是秦二世的名字，以为这个是匈奴北方的胡人，他不知道所谓亡秦者胡，原来是亡秦者胡亥也。郑玄就真是事后孔明的，因为事实上亡秦者真是胡亥，是吧，这个败家皇帝。但是你事隔几百年，秦都亡了好耐，然后你这样讲，那么梗是事后孔明啦。咁但是无论是不是事后孔明都好呢，咁之前即真是有亡秦者胡也呢五个字的出现嘛。咁亦都比东汉的郑玄可以有一种所谓事后孔明的依据。咁我哋讲呢一个故事个目的亦都系话，胡亥真系亡秦者，亡秦者胡亥也。秦代之所以速亡，系亡喺秦二世嘅手里边。佢做三年皇帝，呢一个统一嘅帝国就崩溃。假如太子扶苏冇俾呢个太监赵高所害，秦二世系扶苏，咁历史就可能要改写，呢个系假如，但系历史系冇如果嘅。个客观嘅事实就系，胡亥呢一位超级窝囊废，呢一位二世祖，就系令到秦呢个帝国崩溃，佢系一个败家嘅皇帝。但系秦二世继承秦始皇呢个霸业，在当时的环境底下，其实他是聪明的，他应该利用李斯和赵高的矛盾去巩固他自己皇帝的地位，就不会被赵高可以胡作非为，而这个天下就可以控制在他手里面。但是这一位秦二世胡亥就是一位绝 頂的笨蛋，歷史對他的評價是一點都沒有錯的。在西漢有一位政論家，這位大的文學家、思想家，亦都是一位政論家，賈怡寫了一本書叫做《新書》。《新書》裏面的《過秦篇》《過秦論》分析這個秦代速亡的原因，這一篇文章是非常之精彩，很值得後世的統治者去參考的。但是我們看看歷代的專制皇帝，當他們的腦袋只是想自己的權位的時候，他就不會吸收這個歷史的教訓，不會吸取秦二世為何做三年皇帝帝國就會崩潰的這些歷史的教訓。我們今時今日看回賈怡新書的《過秦論》，真是覺得很有時代的意義。文章很長的，不過其中有一段我必須要在這裡呢就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很精彩的。這段說話說什麼呢？他說：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樹喝，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驕驕，身主之知也，此言勞民之以為仁也。這一段說話其實就是《過秦論》裏面的其中一段，整篇文章就很長的，都是分析整個秦代之所以覆亡的原因，是一篇政論來的。二千幾年前的賈怡寫這一篇政論，是值得二千幾年後的人去參考的。先講回原來這個故事先，他認為秦二世即是做皇帝，其實他可以做得好一點，因為條件非常之有利。怎樣有利法呢？他說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大家翹首盼望，對這個新主有期待有期望。因為前面那個叫做秦始皇已經很衰了，暴政搞到人民水深火熱，換了個皇帝換人做做看，換了個皇帝大家就對他有期待了。有個這樣的條件先，你都未做壞事是吧，那大家就期待你做好事了。所以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這句才是好事。夫寒者利樹喝，而饑者甘糟糠。當時這樣的環境已經慘到沒有人有，你秦二世做皇帝，寒者即是說你饑寒交迫，講個寒先，寒者利樹喝，而饑者甘糟糠。你求其俾啲粗衣麻布佢著，佢都覺得可以御寒嘅啦。肚餓咩？俾啲糟糠佢吃下，佢都甘之如餘，係嘛？甘之如餘啊，好好吃嘅啦。即係話俾啲小恩小惠呢啲人民，啲人民就已經會擁戴你。天下之驕驕，身主之知也。這個是一個亂世，在這個亂世底下，這個新主新的皇帝就真的有所憑藉。這個亂世就是他的憑藉，在一個亂世裏面大家就渴望和諧，此言勞民之以為仁也，即是說受到勞苦的人民，在水深火熱的人民，俾啲小恩小惠佢，佢都當你係大恩大德。假如呢一個評論，其實就係話呢位秦二世係蠢到加零一，佢唔識利用呢個客觀嘅環境，大家對嗰個新主引領以望嘅時候，做少少好事。調翻轉，秦二世係倒行逆施，衰過佢老豆。 佢都唔知咩叫勞民之義為仁也。佢更加唔知道寒者利樹喝，饑者金糟糠嘅道理。嗱，我哋講呢一段文字，其實我都好多感慨。懂一世，倒行亦是七年，七年幾，因為腳痛而下台。爭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今爭二世立，香港莫不引領而觀其政，所以他民望就很高咯。寒者利樹喝，饑者金糟糠。曾特首，給一些小恩小惠你的香港人，你就已經很開心，因為他一定不會衰得過董建華。天下之轟轟，香港之轟轟，香港而家咁嘅環境係一個亂世，因為俾董建華搞亂咗七年幾，呢、這個就係新主曾蔭權之知也，佢之可以憑藉嘅地方。所以啊，曾生，我真係好希望你讀一下中國嘅歷史，呢啲咁嘅舊書，好似賈兒嘅新書，呢個係二千幾年前嘅一位政論家嘅作品。你話鬱敏而家所引述呢段文字，如果阿曾生睇咗，或者而家啲當政嘅人睇咗，或者而家啲政客睇咗，都無所感嘅，呢班人全部都應該掃去歷史嘅垃圾堆。好簡單嘅啫，如果你咁都做得唔好，係嘛？咁你就會好似秦二世咁樣，係速亡。大宋王朝嘅帝造者趙匡胤。到他死嗰日都仲耿耿于怀嘅，就系燕云十六州有一大片土地都仲仍然系辽人所占，咁又点算系一个统一嘅王朝呢？佢曾经讲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即使系南唐一个咁嘅小国，佢都要将佢歼灭，然后将佢收归大宋。但是对于燕云十六州，即是今时今日华北的北部一大片土地是辽人所占，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北宋到了徽宗的时代已经是强弩之末。宋徽宗这个皇帝没什么本事，甚至连守城的能力都有问题。外敌还自虎视眈眈，但是他竟然不为以甚，而且又任用一个大奸臣叫做蔡京。这个蔡京就真的害得他惨了。讲起蔡京，我们就要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出自宋史的《邓孙武列传》，大家看看荧光幕这一段文字。时韩忠彦曾布为相，孙武因对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彦乃其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其常论其非。今忠彦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继父志，陛下为不能也。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韩忠彦是旧党人士，他做丞相。另外一位丞相是曾布。起居郎邓孙武就跟这个宋徽宗说，他说陛下乃先帝子，即是宋神宗的仔，今相忠彦乃其之子。而而家個丞相韓忠彦咧就係韓琦嘅仔，嗱韓琦咧就係舊黨人士。當呢個宋神宗行新法嘅時候，佢係其中一個反對者。另外好出名嘅就係司馬光、蘇適。我哋講十大權臣，講到王安石，得到呢個宋神宗嘅支持，例行新法嘅時候，有提到呢一筆嘅。當時都有所謂新舊黨爭。 嗱，呢個鄧孫武嘅意思就係話，韓忠彦係韓琦嘅仔，韓琦係舊黨人士，而家韓忠彦做丞相咧，佢咪即係繼承父志咯，係嘛？言外之意就係話呢個都係反對派嚟嘅，但係陛下你又冇辦法繼承父志喎，因為你嘅父親宋神宗係行新法以利民啊嘛。但是你现在用的丞相是旧党人士，所以你如果要继嗣述嗣，要继承先帝神宗的志向，继承他的意愿，那你就一定要用蔡京不可。蔡京是新党，蔡京亦都是一个奸臣。重用蔡京的后果呢，就是迫害旧党人士，甚至乎连新党的贤能之士都不放过。宋徽宗果然就是一个昏君，他听信啲小人，听信谗臣之言，为要继承父志，要例行新法或者再行新法，于是就要清除啲舊黨人士，重用啲新黨人士。新黨嘅即係餘孽，亦都係一個權奸，蔡京就有機可乘。宋徽宗加個蔡京，兩個人就合力製造咗一場政治運動。呢場政治運動就係好出名嘅呢個所謂即係。新舊黨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將啲舊黨的人士幾乎係全部消滅殆盡。用咩辦法呢？招數都很高嘅。你話呢個皇帝是昏君咩？佢亦都幾聰明。佢用一招就是後來毛澤東學到個招，叫做引蛇出洞。喺公元嘅1100年3月。宋徽宗下诏求直言，攀下一道诏书，要求啲大臣，即系上疏俾个皇帝对呢个朝政予以批评。当时宋徽宗仲话：你哋嘅意见如果可行嘅，就有奖赏；但系個言論有失嘅話咧，都不會加罪於你，所以大家即管大明大放，有咩意見盡量講，對朝政有咩批評，亦都唔需要有任何嘅避忌。但係到咗公元嘅1103年，即係3年之後嘅9月，宋徽宗認為那些毒草已經生長得很茁壯，那些毒蛇又出了洞了，於是他就要開始整肅所有那些上疏的人，總共有582人是上疏給個皇帝批評朝政的，但是有534人是列入這個奸人榜、邪神榜，或者叫做当时他将这些人，将这些上疏的人分成7等，前3等叫正上、正中、正下，后面那4等叫做邪上、邪中、邪下，还有一等叫邪上右心，正邪之间邪就佔了四類，其中有一類最極端的叫邪上右心，邪已經是屬於上的部分，即是好邪，這些是邪神的極端，但有一種用右心的，將它分成7種人列入這個邪人榜、奸人榜的竟然有534人，按照它邪的程度就论罪，有些直情是祸及子孙， 有啲俾佢放逐，有啲拉去坐監，有啲要殺頭。喺差唔多900年前嘅呢一場發生喺北宋末年嘅政治運動，又令到我哋諗起喺1957年發生喺神州大地一場可歌可泣、慘絕人寰嘅大明大放嘅運動之後嘅反右運動。講起反右運動，你就不得不講毛澤東嘅一篇文章。呢篇文章係發表喺《人民日報》1957年7月1日《人民日報》嘅一篇社論，個標題叫做《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嗱，我講毛澤東呢一篇文章之前，我又要講喺1103年嘅11月，宋徽宗下诏發一道诏書，解釋佢點解要對付呢啲舊黨人士。嗰一篇诏書係喺1103年嘅11月份發表嘅。毛澤東嗰一篇文章，反右嗰篇文章，係喺1957年嘅7月1日發表嘅，相隔係800多年，但係個內容幾乎就冇乜本質上邊嘅分別。你話歷史幾有趣？呢一輯嘅歷史評說系列嘅第一集有幾個成語可以講嘅。嗱，我哋而家講緊嘅係2400多年前嘅歷史故事，所以有很多成語的典故原來就在春秋時代的吳越爭霸，大家都很熟悉的卧薪嘗膽、心腹之患、倒行逆施、東施效顰。我們先講第一個卧薪嘗膽。卧薪嘗膽的典故是出自《史記》的越王勾踐世家，那個原文是這樣的：吴忌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俯身招师，自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汝望溃溪之耻也。嗱，呢一段记载或者呢段典故嘅意思，其实都好清楚。个故事就系话呢个吴王夫差放過呢個越王勾踐，越王勾踐就翻翻去佢自己嘅國家，俯身招師，自膽於坐，自己去考驗自己，猛喺度諗，諗下點樣，點解會失敗，將來要做啲乜嘢，要生聚教訓，於是就擺咗個膽喺度，吊住個膽喺度。大家睇嗰啲歷史嘅圖片故事都睇過呢啲嘅啦，圖畫故事又或者睇電影嚇，越王勾踐卧薪嘗膽，新馬仔唱嘅嗰首歌嚇，大家都可能好熟啦，啲年紀比較大嗰啲啊，後生仔梗係唔識啦。坐卧仰膽，望住個膽，仲要嘗膽，個膽係好苦嘅，自己話俾自己聽：汝望溃溪之耻也。呢、這個女字係讀語，即係你唔通忘記咗愧溪之恥咩？即係成日提醒自己唔好忘記點解會敗俾呢個吳王。嗱，呢個就係卧薪嘗膽嘅典故嘅由來。後來邊個人用卧薪嘗膽呢四個字嚟即係講自己生罪教訓咧？就係蔣介石。嗱，當呢個國民黨打輸俾共產黨，敗退嘅時候，退去台灣。台灣就係佢生罪教訓嘅所在，所以就要卧薪嘗膽。不但止卧薪嘗膽，仲有另外一句成語叫做無望再舉。呢個就係 卧薪尝胆的现代版，就是蒋介石败退台湾的时候，在台湾生罪教训，自切复国。当然个结果同呢个越王勾践就不同，因为他复不到国，而家台湾仍然是即系偏安的一个小朝廷，而且仲唔系国民党执政。咁呢个已经是后话。第二个成语要介绍的就系叫做倒行逆施。呢、这個倒行逆施就係鬱敏經常愛嚟形容嗰啲極權政治，甚至乎近年來呢四個字喺我文章裏邊多數愛嚟形容董建華嘅倒行逆施嘅現代意義，其實就係話嗰啲領導人所作所為違背民意，開民主嘅倒車，倒行逆施。做埋啲同主流民意相反嘅嘢，例如百萬五。嗱，個典故係出自《史記》嘅《伍子胥列傳》，就伍子胥講嘅一句説話：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施之。係好似日暮，即係個落日啊，日頭就已經落咗嚟啦，但係個路途仲係好遙遠，我唯有倒行逆施。另外一句成語就是心腹之患，亦都係出自《伍子胥列傳》。夫曰：心腹心之病，今信其浮持，詐偽而貪齊，破齊披油石田，無所用之。嗱，呢個咧就係伍子胥去間夫差，話俾佢聽：喂，越惡先正，我哋腹心之病係我哋嘅心腹大患。你唔可以信佢嘅浮持詐偽，去貪齊，諗住佛齊，你去佛齊討伐齊國，你就坐大咗呢個越國。就算你破齊，你都屁油石田，攞咗塊石田無所用之。呢、這個心腹之患，腹心之病就出自《伍子胥列傳》。另外一個成語有好多人都好熟悉嘅，叫東施效顰。到西施又忽然間出咗個東施，咁點樣效顰呢？東施效顰呢四個字，呢一句成語，其實好多人都識解，即係話你好學唔學，有樣學樣，但係學苦不成就反類犬，越學就越醜怪。咁就叫東施效顰，當然你可以將四個字再加以延伸，但係大家又知唔知道呢四個字佢原本嘅由來係咩呢？原來係出自莊子嘅《天運篇》，講嗰個主角就係西施。原文係咁樣講嘅：西施病心而貧其理，其理之守人見之而美之，歸亦恐心而貧其理。其理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揭妻子而去走。彼之貧美而不知貧之所以美。西施病心而貧其理。嗱，呢個貧呢，就即係剔眉或者叫皺眉頭。西施病心而貧，呢個貧一貧一笑。嗱，另外個寫法呢，就係、是。我哋睇到東施效顰個貧字，西施病心而貧其理，其理之醜人見之而美之。啲醜人見到，咦？點解佢病得嚟戚眉，或者呢個所謂貧咁靚咧？於是就有樣學樣，又捧心而貧其理。但係其理之富人見之，嚇到要閂埋道門都唔出嚟，啲窮人見之就帶埋老婆仔女要出走。咁可見呢個所謂貧呢，就唔係人人學得到嘅，只有西施病心，然後佢嗰所謂貧，佢嗰個戚眉、佢皺眉頭先至叫做靚嘅。嗱，東施效顰原來嗰個由來係出自莊子嘅《天運篇》。形容西施呢個美人，就算病心戚起個眉頭，都係美絕嘅。咁於是後來就引申成為東施效顰。咁冇一個東施咧，就真係不可考啦。 在夫差二十三年的十一月，即是公元前的四百七十三年，越灭吴越王勾践的大臣文种，就数这个吴王夫差六大罪状。这个六大罪状我们在这个部分讲，其实也是吴王夫差这个败家君王的一个总结。文种说这个吴王夫差有大过六，以至于亡，你就犯了六大错失，有六条大罪，搞到你要败亡。哪六条罪呢？第一条就是说，有忠臣五子虽忠谏而身死，大过一也。嗱，有个忠臣叫做五子虽，系嘛？忠谏而身死啊！我哋之前都讲过，五子虽点样死，系自杀而死。呢个系第一个大过。第二个大过咧，就另外一个大臣公孙胜直说而无功。这个是第二个大过，跟你讲真话但是毫无功劳的。第三个过失就是有一个佞臣，有一个奸臣，一个谗臣，巧言令色的一个谗臣，太嘴太宰白皮。这个太宰白皮呢，又奸又蠢，是吧？而且呢，只是懂得讲这些谗言，同埋只係識得去討好個王大王，係咪胡言亂語？但係你夫差就聽而用之，就相信佢。呢、這個就係你犯嘅第三個大過。仲有齊國、晉國又冇倒行逆施，又冇啲所謂奢侈、僭侈之過，係咪？但係你吳國竟然會倒伐呢個齊晉二國，侮辱佢嘅君臣，毀佢嘅社稷，嗱呢個係第四個大過。第五個大過係咩咧？就係吳國同越國同音共律，啲語言文字一樣嘅，講説話都係一樣嘅啦。大家知唔知道？吳就即係江，而家係江蘇；越即係浙江，江浙人士。同音共律，不但止同音共律，原来即系佢上合星宿，喺上边嘅宇宙都系同一个星宿嘅，下共嚟喺地上咧，就个物理相同咁啊。咁你都要去即系讨伐呢个所谓越国，呢、這个咧就系第五个大罪。但系第六个过失又好奇怪，文种就话。这个越国曾经伤过你吴国的前王，即是阖庐，令到阖庐身死。你吴王夫差竟然有仇不报，是吧？是这样放过这个越王勾践，然后造成后来的心腹大患，搞到今时今日要被越王所灭。那这个就是大过之六。你犯了这个六大过失，焉有不亡之理？嗱，如果不以人废言，文种虽然系越王勾践嘅大臣，但系佢分析呢个吴王夫差嘅过失咧，亦都不无道理，系嘛？所以我哋就将呢个所谓文种讲吴王夫差嘅六大过，作为夫差嘅一个总结。 好多人。以为诸葛亮是一位军师，用而家的话来讲就是中央政策组的首席顾问，但是他不只是一位军师，他是一位治国的良臣，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和战略家，他是政务司长才对。刘备入蜀之后，诸葛亮例行法治，依法施政，以法治国，而且是治乱世用重典。他的一位同僚法正看不过眼，其实就是因为诸葛亮他依法施政，治乱世用重典，得罪了很多豪强。法正对于诸葛亮这种所谓用重典 其其以為不可，就話俾佢聽，當年漢高祖入到去咸阳都要約法三章，係好寬厚嘅。諸葛亮就答呢個法正，話你知其一，不知其二。嗱，呢一段説話，我覺得好精彩，亦都值得而家從政，特別啲領導人參考嘅，就係重之以為，為極則戰；順之以因，因竭則慢。所以自閉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因；限之以著，著家則知榮。榮因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諸葛亮呢一段答法正書真係好精彩。重之以為，為極則戰。如果你用職位或者爵位嚟表示你嘅恩寵，當呢啲職位爵位去到一個極限嘅時候，受到寵幸嘅人都會開始戰視你。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你用恩惠嚟籠絡你嘅部屬，或者籠絡啲人民，恩竭則慢。當呢啲恩惠盡頭啦，冇啦，不再能夠施恩啦，佢就會怠慢。嗱，呢啲就係嗰個劉備嘅所在。我而家唔禁威之以法。實行嚴刑峻法，法行則知恩。當呢啲法律得到貫徹嘅時候，佢就知道乜嘢叫做恩惠。限之以爵，對於啲爵位或者職位名位有所限制。爵家則知榮，當我加官進爵嘅時候，佢就知道乜嘢叫做榮耀。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當呢個榮耀同恩惠互相補充，上級同下級嗰個秩序咧就會產生。為治之要，於斯而著。嗰個治國或者管治嘅要領就全部喺曬呢度。嗱，呢一段説話，我最有興趣嘅就係、是。重之以為，為極則戰。我哋睇下而家動不動就發嗰啲咩大紫荊勳章，真係重之以為，為極則戰。最近香港大學醫學院嘅所謂冠名風波，令我諗起孔夫子有一句説話：為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同埋氣，所謂嗰啲爵位或者榮耀，或者一啲所謂勳爵也好，或者一個好重要嘅名都好，不可以假人，唔可以隨便俾人嘅。所以香港大學醫學院一啲校友。對於香港大學醫學院要冠名，要將嗰個捐款人嘅名擺喺呢個醫學院上邊，就覺得真係為名與氣不可以假人。佢哋反對又唔係冇道理嘅。至於嗰個副校長話，即係好似去飲，你都要做人情。唉，呢啲咁嘅大學校長真係愧為清流，竟然係做俗流，俗到就係、是、喂人哋捐咗筆錢俾你，你就要將個名就俾咗，即係話嗰間學校嘅名就俾咗呢個人，就好似話去飲做人情喎。喂，呢種比喻真係好有問題，所以重之以為，為極則戰。為名與氣不可以假人，他的用人哲學真是不拘一格。 打破傳統，他在建安二十二年，即是公元的217年，下達了一個命令，叫做舉賢不拘品行令，舉薦人才不必拘泥於他的品行，既屬舉賢又不拘品行，都可謂矛盾，但是亦都反映曹操的用人哲學是務實。他說若民族之利，高才而質，或堪為將首，負侮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自覺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物有所為。意思就是話俾佢啲下屬聽，你哋要舉薦人才，即使嗰啲負侮辱之名、有見笑世人嘅行為嗰啲人，又或者不仁不孝嗰啲人，只要佢有自覺用兵之術，就要舉薦。我哋係用人為才，就唔計較佢個品行嘅。同而家有時我哋啲人喺度自己呃自己，話我哋要揾一啲才德兼備嘅人，曹操就老實得多啦。講起曹操呢種用人哲學，我哋諗翻起鄧小平呢一位總舵主，喺曹操之後1700多年，佢又發明一套用人哲學，就係不管黑貓白貓，捉得老鼠就是好貓。鄧公和曹公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曹操舉賢不拘品行，但是對付政敵或者誅殺異己的時候，他就往往以道德作為殺人的藉口。孔融這位才子在投奔曹操之後，兩個人是格格不入，孔融就口若懸河，無虛，有講就冇做，曹操就是一個實幹的人，兩個人的性格根本上就不合。而孔融呢又多口，成日都窒呢個曹操嘅，而且口才非常之好，講到曹操呢係冇得駁嘅，有時又令到曹操非常之尷尬。所以呢一位枭雄一早就想殺呢位口水佬，但係用咩理由嚟殺呢個多口嘅人呢？話佢大逆不道，話佢謀反又講唔通，因為孔融個民望都幾高嘅。於是佢就諗咗個理由，就話融為天反道，敗倫亂理。唉，呢個真係道德殺人，但係這個藉口對孔融又怎會適用呢？這個出名的大孝子，你說他為天反道，敗倫亂理，真的不可以說服即其他人。但是曹操掌握真理，真理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所以他說你為天反道，敗倫亂理，你就是為天反道，敗倫亂理。所以愛國有時都變成有罪，但是曹操為何他用人的時候就啲賤人都用得，但是他殺人的時候就說這個人為天反道，敗倫亂理呢？這個又可以突顯出曹操這個人玩權術就已經到了化境。在曹操尚未發跡之時，他透過一位時事評論員喬元去見一位很出名品評時人的專家許子章。根據當時的一些做法，就是如果你要出名，你就一定要得到類似許子章這些人的品評，你才有機會出名，出了名之後你才可以出位。他見到許子章，問許子章我是什麼人，許子章對他的品評就是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聽了之後真的很開心。許子章就說曹操是在治世，即是太平盛世的時候，就一定是一個很優秀的大臣，很有能力的大臣，但是在亂世的話，他一定是一個奸雄， 是一个枭雄，果然自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成为以后的史家或者以后的中国人对这个曹操的一个品评。曹操既然是乱世的奸雄，就一定有奸雄的本色。奸雄的本色是什么呢？令我负人，无人负我。罗贯中对于曹操这个人真是一点好感都没有，所以对于乱世奸雄这个品评，罗贯中就将他无限发挥。所以在三国演义里面，曹操就真是乱世的奸雄，而且不仁不义，大奸大恶。在这个三国演义的第四回，谋董策，孟德献刀的这一回，描写这个曹孟德杀吕伯奢一家这一段，真是写到淋漓尽致。看完之后，你会不耻曹操的为人。其实在正史里面都有记载的，就是讲曹操怎样杀吕伯奢几个仔，其实那个是错杀。根据这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曾经讲这个这样的故事，就是说曹操去到吕伯奢的屋企，吕伯奢不在那里，他几个仔就招待他，但是曹操呢闻其食气声，以为屠己，遂夜杀之。听到一些食气的声，以为是兵器的声，又以为吕伯奢几个仔是杀他的，所以呢就先下手为强，杀了几个仔。杀了之后就很后悔，既而妻创约，令我负人，无人负我。咁咧，跟住就遂行，然后就走啦。即系知道错杀好人，但系点样去自解呢？就话宁愿我负人，唔好俾人负我。但系去到《三国演义》，罗贯中就将呢个故事加油添醋。大家可以打开《三国演义》睇下呢一回，你就知道点样去描写曹操嘅不仁不义。罗贯中就将这一句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就改成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嗱，呢种咁嘅强盗哲学，其实对后世好多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嗰啲功利主义者咧，就竟然有所启发，动不动就攞曹操呢句说话嚟为自己嗰种损人利己嘅作为咧，系解释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呢种就是强盗哲学。曹操其实杀吕伯奢一家是一个悬案，历史悬案。但是小说《三国演义》就判了他死罪。无论点都好，曹操其实杀吕伯奢一家这个污点在历史上是没有办法消除。康熙八岁就做皇帝。他是顺治帝的第三个仔完颜。顺治帝六岁就做皇帝了。讲起康熙做皇帝，原来跟出天花有关。我们看看这一段清圣祖实录。康熙自己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母护侍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朕幼年时未经出痘。原来天花呢在当时的满清皇室真是闻者色变。顺治帝在24岁就驾崩，就因为天花。很多那些幼童夭折亦都是因为天花。为了避免受这个天花的感染，他未经出痘都未出痘，就令保姆护侍于紫禁城外，将他呢隔离，就摆在紫禁城皇宫之外另外一笪地方，几十人照顾他的。其实当时那些王子呢大部分都是即是说有人专人照顾，但是就不是跟父母亲近的，不是跟父母一起住的，不是跟皇帝一起住，亦都不是跟生母一起住。康熙就更加，因为他未经出痘， 咁啊好啦，跟住又要接種呢個疫苗啦。當時已經有㗎啦，不過係討伐咁解嘅啫。接種疫苗之後，如果有反應啦，出埋痘啦，冇事啦，咁即係冇嘢啦，有免疫能力啦。咁康熙咧又好幸運，到佢出痘之後咧，其實真係有免疫能力，亦都因為咁就令到順治帝喺佢咁多個仔裏邊係唯一可以揀呢一個仔做皇帝。當時同順治帝好親近嘅一位外國顧問湯若望就分析俾呢個順治帝聽，嗱，只有呢個元業，佢咧就算出咗天花都好啦，佢有免疫能力。至於順治帝嘅其他兒子，包括佢第二仔福全，仲有比元業仲要細嘅嗰啲兒子，喂，又未感染天花，亦都未知佢有冇免疫能力，咁所以揀嚟揀去。即係都係以元業咧最穩陣，順治帝自己亦都危在旦夕。聽見呢個湯若望嘅分析，佢就只有接受。當然，元業可以做到皇帝，就唔單止淨係因為佢禍係福所以，因為出天花而做到皇帝，仲有就係佢細細個已經有大志，而且係好勤力。去讀書，深得佢嘅祖母孝莊文皇后嘅寵愛。嗱，呢度又有一段記載，佢話元業飲食、動理、言語皆有舉導，雖平居獨處，亦較以網感月日，少不言即家篤過。嗱，呢段説話咧就係話元業嘅祖母孝莊文皇后對佢管教甚嚴，其實。滿清的皇室對啲皇子嗰個管教都係好嚴嘅。嗱，飲食、動理、言語皆有舉導，即係話無論你飲食啊，你食嘢咧都要有規有矩嘅。動理一舉一動，講嘢一言一語都有規矩，有好多限制。雖平居獨處，就算呢個小朋友一個人獨處。都不可以有所逾越，如果不是的話，就嚴加督過，即是說對他呢加以督導，而且是很嚴的。孝莊文皇后特別錫這個元業，所以對他的期待也都比較高，是吧？孝莊文皇后也都輔助他的兒子順治帝六歲就做皇帝，現在又輔助個孫去做皇帝，所以元業就說他如果沒有這個祖母，他就不會有今天這種成立，可以成才。剛才我們說元業少有大志，嚴格來說應該說他又有大志。有一次他六歲的時候，跟他的二哥，即是這個二阿哥福全，只有七歲而已。另外就是個五弟，五阿哥靈光，只有三歲。三兄弟去見個父親順治帝，順治帝最對住呢三個幼兒咧，就問下佢哋有咩志向。三歲嘅靈光可能講説話都唔清楚，梗係沉默不語，都唔識答個老豆。二阿哥福全就話：願以炎黃對我嘅志向咧，就係做一位炎黃。老豆做皇帝，佢做一位。賢明的親王就於言而足，七歲有這個志向都算厲害了，但是個細佬元業仲厲害，他說代長而效法皇父欲勉盡力，我大哥呢就要效法父王而做皇帝，而且還要自己勉勵自己盡全力去完成這個願望。於是世祖皇帝遂屬意然，順治當時就心裏有數啊！呢幾個仔都係元業比較好啲，因為佢有大志。嗱，所以元業做皇帝又唔使爭嘅，係嘛？滿清人入關之後，佢嗰種所謂即係傳子嘅呢種制度咧，就打破咗明代嗰種傳嫡、傳長子嘅做法，係嘛？咁啊，康熙係第一個按照新制度。而做皇帝的呢個皇子，又不用跟兄弟爭皇帝做，因為順治帝24歲就駕崩， 都生唔到幾多個仔啦，唔似得康熙好多個仔。康熙反為晚年要為即係話呢個傳位俾邊個咧而頭痛。康熙做咗皇帝之後得八歲，好在就有個祖母去輔助佢。另外仲有四個顧命大臣，而呢四個顧命大臣之中最驕橫跋扈嗰一位就係鳌拜。康熙八年，即係公元1669年，呢位康熙皇帝只有16歲，親政都唔夠兩年，滿腦子治國嘅大計，但係佢知道要整頓朝政、治理國家，或者按照自己嘅意思去管治呢一個國家，就必須要除去呢一位顧命大臣鳌拜，因為鳌拜喺中央同地方結合好多黨羽，盤根錯節，勢力非常之大，朝中大臣個個都忌佢三分。康熙梗係好清楚啦，一位16歲嘅小皇帝，如果想做真嘅皇帝，唔搞掂呢個鳌拜，佢都唔使旨意。但係同鳌拜正面對抗，康熙又冇呢種能力。於是呢一位俾人覺得仲仍然係少年嘅皇帝，就諗出一條絕世好橋，就係做戲啫。做咩戲呢？做一場戲，俾鳌拜鬆懈咗佢嘅警覺性，俾鳌拜認為呢一位皇帝係少不更事，僆仔嚟嘅啫。佢結合一批好精壯嘅嗰啲小侍衛一齊咧，喺度玩嗰啲摔跤嘅遊戲。即使鳌拜上朝，康熙都唔迴避，繼續同啲小朋友喺度玩摔跤。久而久之，鳌拜對呢位小皇帝咧就完全喪失咗戒心。有一日喺宮中，一班孔武有力嘅小侍衛一擁而上，擒住鳌拜，跟住將佢捆綁。於是鳌拜就喺康熙嘅手裏。樹倒猢狲散，鳌拜被擒，所有鳌拜嘅黨羽直情就一定要轉態啦，西瓜就要靠大邊，個個都係皇上英明，山呼萬歲。但跟住落嚟點樣去處理鳌拜所謂結黨謀反嘅呢一件事呢？康熙用一個比較通情達理嘅方法。嗱，畫面呢一段《清聖祖實錄》嘅記載咧，大家就可以睇到康熙點樣去處理呢個鳌拜。康熙話：鳌拜理應依義處死，但念效力年久，雖結黨作惡，朕不忍加諸，著革職直沒拘禁。康熙不但不殺鳌拜，所有鳌拜嘅黨羽佢都按照情節輕重，予以合理嘅處理，而且個態度咧係寬大嘅。一位16歲嘅少年，識得同鳌拜鬥智，而且係識得深藏不露，充滿機智。呢位16歲嘅少年皇帝自擒鳌拜之後，憑著佢嘅機智、勇敢、沉着同埋正直，令到佢終於可以奠定一個康熙盛世嘅基礎。生擒鳌拜係第一步。唐玄宗李隆基係唐太宗嘅曾孫，唐太宗有貞觀之治，武則天主政嘅時候，大唐都係盛世。到咗李隆基，更有開元之治嘅呢種繼往開來，承先啟後。如果呢一位唐玄宗李隆基先生真係可以持續落去嘅話，呢、這個大唐嘅盛世就不得了啦。點知呢位老兄到咗50歲就開始盛極而衰。50歲照計都係壯年，點解會年齡與智慧成反比呢？嗱，唐玄宗李隆基佢前半生同後半生就真係人格分裂。在他年青的時候28歲做皇帝，到開元22年啱啱50歲，都有20年的盛世。但是到了他50歲或者過了50歲的時候，他竟然開始昏庸。根據《舊唐書》的《李林甫傳》， 有一段咁嘅記載，佢話：上在位多載，倦於萬機，行以大神接對驅檢，難遜私欲，自得臨府，一以委成，故杜絕逆耳之言，事行宴樂，任職無別，不以為恥，由林府之贊成也。李林府是一位靈神，他雖然是丞相，但是他只懂得去拍個皇帝馬屁，然後邀寵，鞏固自己的權位，於是對這個皇帝就投其所好。這一段《舊唐書·李林甫傳》的記載就說，唐玄宗做了很多年皇帝了，如果我們約莫計算一下講這一段，即這一段記載的時間，大約應該是唐玄宗五十左右的時候，李林甫已經做了丞相。唐玄宗做了皇帝很多年，倦於萬機，日理萬機，開始都覺得疲倦，或者開始有啲懶惰啦，但係啲大臣個個咧就即係不率難遜私欲，個個好認真嘅嚇。只有李林甫一個人對呢個皇帝即係投其所好，於是就杜絕曬嗰啲所謂逆耳之言、忠言逆耳，全部唔聽，杜絕曬，就係試行宴樂，不以為恥。總之就玩。耽於日落，這個就是由於李林甫的速成，這個就是典型的馬屁精。到了他晚年，其實壯年就碰到那些所謂文武眾臣，幾乎是沒有個好人，先有李林甫就去速成唐玄宗那種耽於日落，跟住又有楊國忠，跟住又有高力士，跟住仲有個安禄山。你話啦，唐玄宗喺佢五十歲之後，包圍佢嘅呢一班人全部都係垃圾。呢一個皇帝有咩辦法？唔越搞就越禍，年紀越大個智慧就越低。有好似李林甫呢啲位極人臣嘅馬屁精嘅推波助瀾，甚至乎係贊成。唐玄宗就自然肆無忌憚，縱情聲色。講到縱情聲色，梗係冇辦法缺少女色啦。喺呢個開元二十四年，即係公元736年，唐玄宗52歲嗰年，佢心愛嘅貴妃武惠妃死咗。武惠妃咧就係佢嘅仔壽王嘅母親。后宫的佳丽冇一个啱呢个唐玄宗的心意，直至到有一日佢见到杨玉环。杨玉环是咩人呢？即是话我哋而家讲嘅杨贵妃。嗱，讲到唐玄宗就不能不提杨贵妃。杨贵妃同唐玄宗呢一段爱情故事，亦都传颂千古，成为好多地方戏剧嘅劇目嘅主要內容。講到楊貴妃楊玉環，原來佢原本係唐玄宗個仔壽王戊嘅妃子，但係唐玄宗見到佢個仔嘅老婆竟然係嗒糖，咁啊，梗係有個高力士喺度推波助瀾。嗱，雖然新舊唐書都冇提到高力士就係介紹呢個楊玉環俾唐玄宗嘅人，但係事實上根據好多記載綜合整理，就發覺高力士係脱不了關係。當然講翻呢個楊玉環同呢個唐玄宗，唐玄宗見到楊玉環就驚為天人。嗱，《長恨歌》即係白居易寫嘅《長恨歌》。都有咁嘅記載或者描寫，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玉華清池，就温泉水滑洗凝脂，時而扶起嬌無力， 此事新成因泽事，云鬓花颜金步摇，就芙蓉帐暖度春宵。嗱，呢啲就系好似郁敏呢啲咁嘅年纪嘅人啊，喺中学时代都读过呢首《长恨歌》，而且系强迫背诵。今时今日，好似呢啲咁样都朗朗上口，因为容易记啊嘛。嗱，白居易嘅《长恨歌》，其实你话佢系史诗咩？歷史詩咩？又未必係，因為佢講楊貴妃同呢個唐玄宗嘅故事咧，入邊亦都有啲虛構嘅地方或者誇張嘅地方，因為佢講愛情故事啊嘛，所以一定要感人肺腑，由地上就講到天上，係嘛？點解叫做長恨歌？因為最後嗰兩句就係、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唐玄宗同杨玉环、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是以悲剧告终，历史都有讲噶啦，就是因为即系唐玄宗带住个杨贵妃逃难啊，到最后被逼要刺死呢个杨贵妃，系嘛？咁啊，白居易嘅《长恨歌》就直情讲到追到天上啦，喺天上七月七日长生段，就夜半无人私语时。好啦，呢一笔唔讲就讲翻。唐玄宗邂逅呢个杨贵妃呢一段，原来唐玄宗系一位爬灰嘅皇帝，所谓爬灰也者，就系个家公就搞个新抱，杨玉环系寿王妃，玄宗见到就惊为天人，要得到呢一位儿子嘅宠妃，咁就要千方百计，咩计呢？在开元28年，即是公元740年，唐玄宗56岁那年，就召杨贵妃入宫。杨贵妃，喂，杨玉环是他仔的妃子来的，那用什么理由来召他入宫呢？原来就以这个太后忌神为借口，在宫内竟然设道观，就给杨贵妃去做道姑，那个道号就是太真。后来干脆日头道姑，夜晚呢就做了唐玄宗的枕边人，啊，都算淫乱后宫。到了唐玄宗57岁那一年，干脆就叫这个杨玉环脱下道袍，就过啲地下夫妻的生活。但系咁都唔系办法啦，处心积虑都要册立杨玉环做贵妃。於是就幫個仔壽王就拆呢個偉妃，喺拆偉妃文裏邊竟然隻字不提楊玉環曾經係壽王妃呢一筆，可見處心積慮就要得到呢個楊玉環。終於喺呢個唐玄宗61歲嗰年，即係天寶4年，公元嘅745年，正式拆立楊玉環做貴妃。楊貴妃就係咁樣嚟噶啦。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一段，即是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固然是个爱情故事，但是都可谓不堪。白居易怎样形容两个人那种如胶如漆的关系呢？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就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哇！攬住個楊貴妃，從此君王不早朝，咁你話死得未？所以唐玄宗60几岁嘅時候，呢、這個國勢開始就一日弱過一日，跟住仲有呢啲咁嘅楊國忠嘅殘臣，安禄山又係殘臣，跟住仲要造反。中國歷史其中一個好奇異嘅現象，甚至乎即近無稽嘅現象。就是做皇帝的就一定有帝象，这种这所谓迷信其实就是马屁精就拍个皇帝马屁，做皇帝原来有帝象的，或者在他出世的时候，或者在他出世之前，他的母亲怀孕的时代就已经梦到条蛇，梦到条龙，梦到只老虎。想不到做丞相都有丞相之象，这个就是王安石。那拍他马屁那位又哪位呢？ 就係蔡涛。蔡涛喺佢嗰个所谓《铁围山重谈》里面讲一个王安石九岁嘅故事。呢个九岁嘅故事就话，即系从佢九岁嘅期间某一段遭遇，就睇到王安石将来就系做丞相啦。咁呢段记载都几过瘾嘅啊，蜀道有子同臣字，素好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灰。有黄堤营者过言，遇大风雨，王心恩自负，言独不厌。时介甫丞相年八九岁，视其父行，后乃知风雨送介甫也。嗱，呢段文字系讲咩呢？就蔡涛就话喺呢个蜀道有子同臣字，素好异甚，即系话有间咁嘅庙啊，呢间庙咧都几灵异嘅。如果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即系话嗰啲读书人，如果经过呢一间庙，又遇到风雨嘅话，就必至宰相，丞相都有得做。进士过之，如果你系一个进士，经过呢间庙又遇到风雨，你一定中状元。有黄堤营者过言，呢个黄堤营咧，堤营系官名，即系话啲司法人员嚟嘅。咁呢个黄堤营做堤营嘅姓黄嘅人系边位呢？就是、王安石嘅父亲王益。佢又经过呢间庙，又遇到大风雨，于是阿王益个心就自负啦，心恩而自负，即系对自己，咦，开始觉得，咦，唔通我又可以做宰相啊？言独不厌，但系结果咧就并不灵验，因为佢都做唔到宰相。是介甫丞相年八九岁，视其父行，后乃知风雨送介甫也。当时介甫丞相即系王安石，得个八九岁，佢跟住佢父亲由四川去汴京，经过呢一间紫铜神寺，遇到大风雨。呢、這个大风雨对佢父亲无效，对呢个王安石有效，所以王安石后来就做咗丞相。嗱，呢个就系蔡涛，即系拍呢个王安石马屁，为佢塑造呢个所谓丞相之像，但系非常之无稽。更加无稽嘅就系呢一位介甫丞相，日后啊系非常之反对天人感应，而且决心要破除迷信嘅。王安石是政治改革家，但是他的个性非常之固执，主观又强，十分硬颈。司马光即是《资治通鉴》的作者，是王安石同时代的人，他讲了一个王安石不屈的故事。其实讲到不屈，就应该可能是面对横逆，面对这个压迫，所以不屈。但是司马温公讲王安石不屈，就是说他死都不就范，是什么呢？饮酒。王安石、司马光有一次跟包公一起，就是一个宴会，包公就不断地劝酒，司马光不善饮，都很客气，勉强地饮，但是王安石终直不饮，包公都不能强之，于是司马光就说以此见其不屈。孔明说醉酒以测其性，这个用人七条的其中一条，对王安石就似乎不适用了，因为他打死都不饮。 另外一個黃安石硬頸的故事，就是他判錯案都死不認錯。當然這個判錯案就要加個引號。那個故事就是說，其實出自這個《宋史》的《黃安石傳》，有少年得鬥春，其妻求之不語，此與之力絕辭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薄弱，按律攻取竊取皆為道，此不語而比攜以去是道也，追而殺之是暴道也，雖死當勿論。遂核苦思失入，苦官不服，事下審刑大理，皆以苦斷為事，召放安石罪。當偽合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於是舉咒之，自不聞。嗱，呢段嘢咁長咧，我讀就姑且讀，不過解就梗係要解啦。呢個故事咧都幾有趣嘅，有少年得鬥春，鬥春就係可能即係後來有鬥雞咧，春就鵪鶉，原來有鬥春個宋代都嚇，咁呢個即係可以啊，即係去考據下啦。咁啊，梗係鬥春呢只好好嘅鬥春，或者善鬥嘅春，其柴求之不語。柴咧就係佢同輩嘅人啦，或者佢老友記，喂，借只鬥春嚟一用啦，我唔借俾佢，於是偷咗佢。偷咗之後，個少年就追殺呢個即係老友啊，或者呢個同輩嘅人，咁啊殺咗佢。咁開封府咧就當此人死，即係呢個殺人嘅少年就被判死罪。王安石再審嘅時候就安石薄弱。按律就攻取竊取皆為道，此不語而比攜以去是道也。喂，佢唔俾佢，但系佢咧就拎走或者偷走，咁呢個就係賊。然後追而殺之，呢、這個少年追殺佢係捉賊，係報道啫。雖死當勿論，即系話係唔應該，即系判佢死罪嘅。咁於是就認為呢個開封府咧，即係呢個判決有誤。咁開封府嗰啲官啊不服，於是就繼續上訴。上訴個結果咧就判呢個開封府即係個裁決係正確嘅。咁換言之，即係黃安石就判錯咗。咁判錯咗就有過失啦，有過失就要追究佢啦。咁但係個皇帝咧召放安石罪。算啦，恕佢無罪。咁王安石就應該即係話要謝恩咧，但係佢不謝。點解佢不謝啊？安石言我無罪。嗱，從即係呢一個故事，你就睇到呢一位政治改革家桀骜不馴、擇善固執、寧死不屈呢種個性，就令到佢。變法的態度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